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Say la la la la la la, and give the girl a say okay okay. 想体贴紧我，用体温做回答。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，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And give the girl a say okay okay. 真实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。牵手间坠入双人舞，不离彼此，慢慢欣赏。还有点烦闷吧，浪漫被公式化。自己更多想象，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把甜蜜洒满一地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，和温柔的触碰，补完整个心房。Hot hot baby,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. 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, and baby girl, I say okay okay. 想体贴紧我，用体温做回答。只是童话，即使间坠入双人舞，不离彼此，慢慢欣赏。有点无聊吧，规律的像打卡，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。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。我说一点疯狂，不染你的头发。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想体贴紧我用体温做回答给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

声呼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，你的我很难不勇敢。

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爱得太晚，也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。 墙外掉下我脆弱，情人节开始时长，别人庆祝我却很失落。秋天过了，冬天漫长，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时光。夜深了我怎么办，寂寞了谁在身旁，心情变得好复杂，想他念他。一个人你害怕吗，细数过满天星，说好永远不分开，多假多假多假，赶紧一张竹子绑分享，心放空了，寂寞好了，寂寞感冒全都可以好的，爱多甜想多痛都释放。 爱情来了，为 加速心跳，当你说爱我好不好，我的世界只剩这一秒。

太多眼泪对自己最残忍，笑着不会不舍得，来了一个爱了一个，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，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。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，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每次在听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有些歌曲的旋律想起来就停不下来，而有些音乐听过一遍还想要单曲循环。偶尔间听到一首歌的时候，你会被歌词和旋律都打动。所以今天想要推荐给你一首歌，来自谢安琪的《独家村》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删东西，没法和你一刀两断，只好放手守护我的独家村。听完这首歌，你会觉得爱上了这样的旋律。希望喜欢这首歌的每一位都能够细细的琢磨歌词的意义，一起来听。 我相信自求多福，只想贩卖与众不同。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，祝福你成功。这小店就如美梦，不想因应因客惹用。就算窗过得很穷，卖它仅有的种。你怪我不够笑容，不懂跟风变通，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。最旧情断送，盲爱和自爱不易两全，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，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轻轻我，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。和你同做过的美梦发愿，让我一个拥抱互相许过的夙愿，任你为我夸我至今孤僻，都不要自尊心及自损，请你圆滑的嘴连别那幸福回归。我跟你同床发梦，可惜语言再不相同，大概做人不想太委曲，都将要绝种。的嘴，连别那幸福来归。 嘴清高也好，好过纯净的嘴脸被媚俗的唇勾住。各走各路如思念，不知你或我更安然，无悔未曾可将你改变，都不被你污染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